摩尼金舍，慈悲心，欢喜心，悲下心。大佛顶首楞严经，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两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七。阿难，汝问摄心，我今先说鹿山摩地修学妙门，求菩萨道，要先持此四种律仪，脚如冰霜，指不能伸，一切枝叶心三口四身必无因。阿难，如是四事，莫不遗失，心尚不圆色三味处，一切模式云何发生？若有宿习不能除灭，汝教是人一心胜我，佛顶光明摩诃萨达多波丹那无上神咒，施是如来无见顶下，无为心佛从顶发挥，作把莲花所说心咒，且汝宿世与摩登伽利结因缘。恩爱习气，非是一生给予一劫，我一宣扬爱心，永脱成阿罗汉。比上淫女，无心修行，身利明知，素正无学，云何如等？再会声闻，求最上圣，决定成佛。譬如已成，养女顺风，有何惊险？若有末世，欲作道场，先持比丘清净境界，要当选择，借清净者，第一沙门以为其师。若其不欲，真清净身，汝戒律仪，必不成就。戒成以后，着心净衣，兰香闲居，诵此心佛所说神咒108遍，然后结界，建立道场，求于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来灌其顶。阿难，如是末世清净比丘，若比丘尼我依坛乐，心灭贪淫，持佛境界，于道场中发菩萨愿，出入早遇，若实行道，如是不昧。今三七日，我自现身，至其人前，摩顶安慰，令其开悟。阿难薄佛言：世尊，我蒙如来无上悲悔心，已开悟，自知修正无学道成，末法修行建立道场，云何结界？何佛世尊清净鬼则？佛告阿难：若末世人愿立道场，先取雪山大力白牛。十七山中，肥腻香草，此牛为饮；雪山清水，其粪为细，可取其粪，或合簪坛以泥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秽，不堪涂地。别于平原，穿去地皮5尺以下，取其黄土，或上簪坛。沉水疏河熏露，浴巾百交青木，淋淋甘颂及鸡舌香。依次十种，细罗为粉，河土成泥，以图场地，方圆丈六，围八角坛，坛心至意，金银铜木。 所造莲华，华中安波，波中仙尘，八月入水，水中随安所有华叶，取八圆镜，各安其方，围绕华波，境外建立十六莲华，十六香炉，兼华铺设。庄严香炉，纯烧纯水，不令见火，取白牛乳，至十六起，乳为煎饼，并诸砂糖，油饼、乳糜、酥核、蜜浆、纯酥、纯蜜，于莲华外各个十六，围绕华外，以奉诸佛及大菩萨，每以十时，乐在中夜，取蜜半升，用酥三合。坛前别安一小炉火，以兜罗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人令猛刺，头饰酥蜜于盐炉内，烧令烟尽享佛菩萨，令其四外片旋翻滑，于坛室中四壁敷设十方如来及诸菩萨所有形象。因于当阳张卢舍那释迦弥勒阿处弥陀诸大变化观音形象，兼金刚掌安其左右，地势梵王污除色魔，并蓝地迦诸君察利与毗俱胝四天王等，平那夜迦将于门侧左右安置，又取八镜复悬虚空。与坛场中所安之镜方面相对，使其形影重重相摄，于初期中自成顶礼十方如来、诸大菩萨、阿罗汉号，恒于六时诵咒为坛，自心行道，一时常行108遍。第二期中一向专心发菩萨愿，心无间断，我毗奈耶先有愿教。第三期中于12时一向持佛波达那咒，至第七日十方如来一时出现，尽交光处成佛摩顶，即于道场修三摩地，能令如是末世修学身心宁静，犹如琉璃。阿难，若此比丘本受戒师，即同会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净者，如是道场多不成就，从三期后端坐安居，经100日。有立根者，不起于坐得须陀洹，纵其身心圣果未成，决定自知成佛不谬，如问道场建立如是。阿难，顶礼佛足而薄佛言：至我出家，是佛骄爱，求多闻故，为证无为，招彼半天，邪术所尽，心虽明了，力不自由，赖欲文殊，令我解脱。虽蒙如来佛顶神咒，明获其秘，尚未亲闻，唯愿大慈，从未宣说。悲咒此会，诸修行备，莫及当来再轮回者，成佛密因，深意解脱。于十会中，一切大众普皆这里，著闻如来秘密章句， 尔时世尊从漏髻中永白宝光，光中涌出青叶宝莲，有化如来作宝华中。顶放十道，百宝光明，一一光明皆遍四现，十恒河沙金刚密集，秦山池处遍虚空界，大众仰观为爱兼道，求佛安佑，一心听佛不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第一会，南无萨丹他，苏茄多也，窝喇诃底，三藐三菩陀谢，萨丹他，佛陀，具子色尼三，南无萨婆，薄陀，薄帝，萨多毗毕，南无萨多喃。三藐三菩陀俱胝喃说舍那婆伽僧伽喃南无卢基窝罗汉多喃。南无苏卢多波那喃，南无梭羯利陀伽弥喃，南无卢基三藐伽多喃，三藐伽婆喇底波多那喃，南无提婆离瑟喃，南无悉陀耶毗帝耶拖喇离瑟喃，舍波奴揭喇诃梭诃梭喇摩他喃。南无巴那诃摩尼，南无因陀那也，南无婆伽婆帝，卢陀那也，乌摩婆帝，梭悉夜也，南无婆伽婆帝，那那也，那也，盘则摩，诃三目陀那。南无悉羯利多也，南无婆伽婆帝，摩诃迦那耶帝利波拉那伽那毗陀那波那迦那也，窝帝目帝斯摩舍那尼婆悉尼摩耽利伽那，南无悉羯利多也，南无婆伽婆帝，多他伽多俱那也，南无薄陀摩俱那也，南无跋阇那俱那也，南无摩尼俱那也。南无伽蛇俱那也，南无婆伽婆帝，帝利察苏那悉那波那诃那那那蛇也，多他伽多也。南无婆伽婆帝，南无波弥多婆也，多他伽多也，窝喇诃帝，三藐三菩陀也，南无婆伽婆帝，窝除毗也，多他伽多也，窝喇诃帝，三藐三菩陀也，南无婆伽婆帝。毗沙舍也，俱卢废住利也，波那婆那舍也，多他伽多也。 南无婆伽婆帝，三宝斯毗多，萨连奈那拉舍也，多他伽多也，波那诃帝，三藐三菩陀也。南无婆伽婆帝，舍基耶姆奴役，多他伽多也，波那诃帝，三藐三菩陀也。南无婆伽婆帝，拉丹那基都那舍也，多他伽多也，波那诃帝，三藐三菩陀也。地飘，那么沙劫力多，一坛婆伽婆多，沙丹他伽都色尼三，沙丹多婆丹兰，那么窝婆那氏丹，波那帝扬起那，刹那婆婆多杰那诃。尼杰那诃，杰迦那诃尼，达那毕地也，七陀米，窝迦那，密利住，薄利达那也，明杰利，沙那婆，盘陀那，木刹尼，沙那婆，兔舍咋，兔悉梵，薄那尼，发那尼。者都那师地难，杰那诃，说诃沙那莫舍，毗多崩说拿杰利，窝瑟诈宾舍地难，拿刹刹丹那诺舍，波那沙陀拿杰利，窝瑟诈难。摩诃杰那诃诺舍，毗多崩沙拿杰利，沙婆舍都卢，米婆那若则，呼兰兔悉梵，难则拿舍尼，必沙舍悉檀那，窝吉尼，乌陀迦那若则，窝婆那室多俱那。摩诃婆那赞词，摩诃迭多，摩诃帝舍，摩诃睡多舍婆那，摩诃巴那盘陀那婆悉米，窝利也多那，毗利俱之。是婆毗舍也，巴舍那，摩迪里，毗舍卢多，伯腾往迦，巴舍那，智和奴窝则，摩那智婆，伯那智多，巴舍那，善持，毗舍那哲，善多舍，毗提婆。五世多说摩卢波摩诃睡多窝利也多那，摩诃婆那窝婆那巴舍那桑杰那提婆巴舍那俱摩利俱蓝陀利巴舍那， 和萨多则提地也，前则那摩利迦古苏姆婆杰那多那毗卢则那俱地也，叶那兔色尼三毗季兰婆摩尼则。巴舍那迦拿迦波那婆卢舍那巴舍那顿之则岁多则迦摩那刹舍斯波那婆异地一地母陀那杰拿梭毗那灿觉梵都印兔拿摩摩谢。第二会，乌信利色杰拿博拉舍西多沙班他伽都色尼山呼信都卢雍占婆拿呼信都卢雍西丹婆拿呼信都卢雍波那色地也山伯刹拿杰那呼信都卢雍沙婆要叉何那刹说杰那喝若舍皮腾崩沙拿杰那呼信都如雍者都那施里南杰那喝说喝沙那南皮腾崩沙拿那呼信都如雍那刹婆伽梵沙丹他伽都色尼三波那点舍吉利摩诃梭诃沙那博树梭诃沙那史利沙俱之梭诃沙尼地利窝毕提示婆利多乍乍欧迦摩诃巴舍卢陀那地利菩陀那曼察那乌信梭悉地薄婆都摩摩印兔那摩摩谢。第三会，那舍婆夜主那婆夜窝奇尼婆夜乌陀迦婆夜毗梭婆夜舍沙多那婆夜婆那作杰那婆夜兔色刹婆夜窝舍尼婆夜窝迦那密利住婆夜陀那尼布尼见波伽波陀婆夜乌那迦婆多婆夜那舍檀察婆夜那伽婆夜毗条达婆夜苏波那拿婆夜要叉杰那呵那叉斯杰那呵毗利多杰那呵毗舍则杰那呵布多杰那呵鸠盘察杰那呵卜丹拿杰那呵迦乍卜丹那杰那呵悉前度杰那呵窝波悉摩那杰那呵乌檀 摩陀杰那诃，车叶杰那诃，悉利婆帝杰那诃，色多诃利难，杰婆诃利难，卢帝那诃利难，盲梭诃利难，弥陀诃利难，摩诃诃利难，舍多诃利女，四比多诃利男。毗多诃利男，婆多诃利男，窝苏哲诃利女，智多诃利女，迪三沙毗三，沙婆杰那诃男，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波利巴腊者迦，起立旦，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察眼尼，起立旦，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摩诃婆娑，婆耽夜，卢陀那，起立旦，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那腊夜那，起立旦，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耽陀伽卢察悉，起立旦，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摩诃迦那，摩耽利伽那，起立旦，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迦波利迦，起立旦，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舍夜杰那，摩度杰那，娑婆那托娑达那，起立旦，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者都腊，婆妻尼，起立旦，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毗利扬，起立支，南陀基沙腊，伽那婆帝，所悉夜，起立旦，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拿杰拿舍，腊婆拿，起立旦，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窝罗汉，起立旦，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毗多腊伽，起立旦，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跋舍腊波尼，俱悉也，俱悉也，迦帝婆帝，起立旦，毗陀夜舍，琛陀夜尼，基腊夜尼，腊叉瓦，婆伽梵，印兔拿摩摩谢，第四会，婆伽梵，萨丹多婆达腊，南摩翠都帝，窝悉多拿腊拉迦，婆腊婆，悉普乍，毗迦， 沙丹多伯地利。石佛啦石佛啦，陀啦陀啦，平陀啦平陀啦，参陀参陀，空性空性，盼咋盼咋盼咋盼咋盼咋，说呵西西盼，窝摩迦也盼，摩波那提诃多盼，婆那波那陀盼，窝树那毗陀那波迦盼，沙婆提毗毕盼，沙婆拿伽毕盼，沙婆要叉必盼，沙婆前怕婆必盼，沙婆补丹拿必盼，迦叉补丹拿必盼，沙婆徒郎指地必盼，沙婆兔色比尼起色地必盼，沙婆石婆离必盼，沙婆窝波西摩利必盼，沙婆舍那婆那必盼。沙婆地地基必盼，沙婆丹摩陀记必盼，沙婆毗陀耶那氏哲离必盼，舍夜劫那摩度劫那，沙婆那陀说陀基必盼，毗地耶哲利必盼，者都那福妻女必盼，八舍那俱摩利毗陀耶那氏必盼，摩诃波那顶羊一齐利必盼，八舍那桑杰那耶波那障齐那舍也盼，摩诃迦那耶摩诃莫丹利迦拿。南摩说杰利多夜盼，地色拿杯亦盼，波那诃摩尼亦盼，窝妻尼亦盼，摩诃杰利亦盼，杰那盘慈亦盼，灭达利亦盼，劳丹利亦盼，哲文察亦盼，杰罗那达利亦盼，迦伯利亦盼，窝地木智多，迦斯摩舍拿，婆斯米亦盼，眼吉字萨堕婆谢，摩摩印兔拿摩摩谢。第五会，兔色乍至多，窝莫丹利至多，乌蛇喝辣，茄婆喝辣，卢地辣喝辣，婆娑喝辣，摩蛇喝辣，蛇多喝辣，士必多喝辣，巴略夜喝辣，前陀喝辣，不使波喝啦。婆辣喝辣，婆谢喝辣，婆波至多，兔色乍至多，劳陀辣直多，要叉杰辣喝，辣叉说杰辣喝， 必利多结那诃，毗舍折结那诃，不多结那诃，鸠盘察结那诃，悉前陀结那诃，乌丹摩陀结那诃，彻夜结那诃。窝钵沙摩那揭那诃，宅揭阁察其尼揭那诃，利佛地揭那诃，舍弥迦揭那诃，舍俱尼揭那诃，母陀那南帝迦揭那诃，波兰婆揭那诃，前度波尼揭那诃，十法那因迦悉迦，坠地要迦，丹利地要迦，者兔托迦。尼提十八那，毗山摩十八那，薄底迦，比底迦，舍利色密迦，说尼薄底迦，沙婆十八那，舍卢吉帝，诺陀毗达卢智见波起卢谦，目屈卢谦，竭力吐卢谦。揭那诃揭蓝，揭那疏蓝，但多疏蓝，起立夜疏蓝，莫摸疏蓝，巴利史婆疏蓝，毕利色诈疏蓝，乌陀那疏蓝，截支疏蓝，巴西地疏蓝，乌卢疏蓝，长切疏蓝，河西多疏蓝，巴陀疏蓝。说房昂切波那藏切疏蓝，不多必多察，察其名识婆那陀兔卢迦，见堕卢吉之婆卢多毗沙婆卢诃林伽苏沙丹那梭那杰那毗沙郁迦窝七尼乌陀迦莫那毗那见多那窝迦那密利堕达练布迦地利拉扎毕利舍智迦沙婆那俱那四隐揭毗揭那那利要刹丹那出莫那氏吠帝三说毗三悉耽多婆达那摩诃跋舍卢舍弥三摩诃薄赖藏其蓝夜波兔陀舍玉舍奴遍达利拿毗陀也盘田迦卢尼地书盘檀迦卢尼薄那毗陀盘檀迦卢尼多执他唵窝那利毗舍提毗那跋舍那陀利盘陀盘陀尼跋舍那荡尼叹呼性都如唵叹娑婆诃。 阿难，是佛顶光具，悉达多波丹那秘密伽陀微妙章句，出生十方一切诸佛，十方如来因此咒息，得成无上正遍之觉。十方如来执此咒心，降伏诸魔，制诸外道。十方如来乘此咒心作宝莲华，应围城国。十方如来含此咒心于围城国转大法轮。十方如来持此咒心，能于十方摩顶受记，自果未成，亦于十方蒙佛受记。十方如来依此咒心，能于十方拔地群苦，所谓地狱、恶鬼、畜生、盲聋、阴哑、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大小诸恨同时解脱，贼难、兵难、王难、狱难、烽火水难，饥渴贫穷，意念消散。十方如来随此咒心，能于十方四散之事，四威仪中供养如意，恒沙如来会中推为大法王子。十方如来行此咒心，能于十方摄受因亲，令诸小圣闻密密藏，不生惊怖。十方如来诵此咒心，成无上觉作菩提树，入大涅槃。十方如来传此咒心于灭度后，复佛法事，就近住持，严禁戒律，悉得清净。若我说是佛顶光具波丹蜡咒，从淡字幕音声相连，字句中间亦不重叠，经横沙劫终不能尽，亦说此咒名如来顶，如等有学，未尽轮回，发心至诚举阿罗汉，不持此咒而作道场，令其身心远诸魔事，无有是处。阿难，若诸世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国所生，化皮贝叶紫树白蝶，书写此咒，主于香囊，是人心昏，未能诵译，或带身上，或书宅中，当知是人尽其生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阿难，我今未汝更说此咒，救护世间，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自。若我灭后末世众生有能自诵，若教他诵，当知如是诵持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如是乃至龙天鬼神因持魔魅，所有恶咒皆不能着，心得正受一切咒诅，厌骨毒药、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万物毒气入此人口，成肝入胃，一切恶心并诸鬼神称心毒人，于如是人不能起恶，平那业家诸恶鬼王，并其眷属兼领神恩，常加守护。阿难，当知是咒常有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胝金刚藏王菩萨种族。 一皆有诸经纲重而为眷属，昼夜随时设有众生于散乱心非三摩地，心意口持是金刚王常随从彼诸善男子，何况决定菩提心者，此诸金刚菩萨藏王精心因数八比神事，是人应时心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之，得无疑惑。从第一劫乃至后生，生生不生，要叉罗刹及富灯那，迦扎富灯那，鸠盘查，毗舍遮等，并诸恶鬼，有形无形，有想无想，如是二处，是善男子，若读若诵，若书若写，若戴若尝，诸色供养，节节不生，贫穷下贱，不可要处。此诸众生，众其自身，不作福业。十方如来所有功德悉于此人，又是得于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说不可说劫，常与诸佛同生一处。无量功德如二叉聚，同处熏修，永无分散，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为得戒者令其得戒，为精进者令得精进，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阿难，是善男子此次咒时设犯境界于未受时，持咒之后，众破戒罪，无问轻重，一时消灭。众经饮酒，食啖五辛，种种不净，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设着不净，破彼衣服。一行一住悉同清净，众不坐坛，不入道场，亦不行道，诵持此咒，还同入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若造忤逆无间重罪，即诸比丘、比丘尼四气八气，诵此咒已，如是昼夜，犹如猛风吹散沙聚，悉皆灭除，更无好法。阿难，若有众生从无量无数劫来，所有一切轻重罪障，从前世来未及忏悔，若能读诵书写此咒，身上带持，若安住住处装载文馆，如是积业，由汤消雪，不久皆得不无生忍。复次阿难，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孕者，若能自心意念此咒，或能身上带持悉达多波丹蜡者，便生福德智慧男女，求长命者即得长命，欲求果报速圆满者速得圆满，生命色力亦复如是。命中之后，虽愿往生十方国土，必定不生边地下贱，何况杂行。阿难，那诸国土周县聚落饥荒疫虑，或赴刀兵贼难斗争， 今于一切恶难之地，写此神咒安成四门，并诸肢体或脱舌上，令其国土所有众生奉迎此咒，礼拜恭敬，一心供养，令其人民各个身配或各个安所居宅地，一切灾厄悉皆消灭。阿难，在在处处国土众生虽有此咒，天龙欢喜，风雨顺时，五谷丰衣，照树安乐。亦复能证一切恶心，随风变怪，周章不起，人无恨妖，丑卸枷锁，不着其身，昼夜安眠，常无噩梦。阿难，是娑婆界有八万四千灾变恶心，二十八大恶心而为上首，复有八大恶心以为其主，作种种行，出现事实，能生众生种种灾异。由此咒地悉皆消灭，十二游巡成劫界地，诸恶灾祥永不能入。是故如来宣示此咒于未来世，保护初学诸修行者入三摩地，身心泰然，得大安隐，更无一切诸魔鬼神及无始来冤恨宿殃，旧业存在，来相恼害。汝及众中诸有学人及未来世诸修行者，依我谈场，如法持戒，所受戒主逢清净僧，持此咒心不生疑悔，是善男子，与持父母所生之僧不得心通，十方如来变为妄语，说是予以会中无量百千金刚，一时佛前合掌顶礼而薄佛言：如佛所说，我当诚心保护如是修菩提者。尔时梵王并天地士世天大王亦于佛前同时顶礼而薄佛言：真有如是修学善人，我当尽心至诚保护，令其一生所作如愿，复有无量药叉大奖。诸罗刹王、富丹那王、鸠盘茶王、毗舍遮王、毗那夜叉、诸大鬼王及诸鬼帅，亦于佛前合掌顶礼。我亦誓愿护持世人，令菩提心速得圆满，复有无量日月天子、风师、雨师、云师、雷师、并电伯等，年岁寻观诸心眷属，亦于会中顶礼佛足而薄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安立道场，得无所畏，复有无量仙神、海神、一切土地、水陆空行、万物惊奇，并封神王、五摄戒天于如来前同时起手而薄佛言：我亦保护是修行人，得成菩提，永无魔事。二十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俱之金刚藏王菩萨，在大会中即从这起顶礼佛足而薄佛言：世尊，如我等辈所修功业，九成菩提，不取涅槃， 长水持咒，救护末世修山摩提正修行者。世尊，如是修心，求证定人。若在道场，急于精行，乃至散心，游戏聚弱，我等徒众常当随从，是为此人。众令魔王大自在天，求其方便，终不可得。诸小鬼神去此善人，时游寻外，初必发心要修禅者。世尊，如是恶魔，若魔眷属欲来侵扰是善人者，我以宝杵允碎其手，犹如围城，恒令此人所作如愿。阿难，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薄佛言：我辈愚钝，好为多闻，与诸漏心为求出离，蒙佛慈惠，得正熏修，身心快然，获大劳矣。世尊，如是修正佛三摩提，未到涅槃，云何名为甘慧之地？四十四心，自何见此？修得行目，亦何方所？名入地中，云何名为等觉菩萨？作是于已，五体投地，大众一心，祝佛慈音，等蒙瞻仰。尔时世尊赞阿难言：善哉善哉，汝等乃能普为大众，及诸末世一切众生修三摩地求大圣的，从于凡夫重大涅槃，宣示无上正修行路，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合掌哭心，默然受教。佛言：阿难当知，妙性圆明，离诸名相，本来无有世界众生，因妄有生，因生有灭，生灭名妄，灭妄名真，是称如来无上菩提及大涅槃二转一号。阿难，汝今欲修真三摩地，知意如来大涅槃者，先当视此众生世界二颠倒因，颠倒不生，是则如来真三摩地。阿难，云何名为众生颠倒？阿难，由性明心，性明缘故，因明发性，性妄见生，从彼尽无，成就尽有。此有所有，非因所因，住所住相，了无根本，本此无住，建立世界及诸众生，于本原无，是身虚妄，妄性无体，非有所依。将欲复真，欲真已非真真如性，非真求复，晚成非相，非身非住，非心非法，辗转发生。胜利发明，熏以成业，同业相感，因有感业，相灭相生，有是故有众生颠倒。阿难，云何名为世界颠倒？是有所有，分断妄生，因此戒力非因所因，无住所住，牵留不住。因此四乘三四四方合成相摄，变化众生成十二类，是故世界 音动有声，音声有色，音色有香，音香有触，音触有味，音味之法。六乱妄想成业性故，十二区分由此轮转。是故世间声香味触穷十二变，为一玄复，乘此轮转连道相故，是有世界软身、胎身、湿身、化身、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色，若非无色，若非有想，若非无想。阿难，由因世界虚妄轮回动颠倒故，和合气成八万四千非尘乱想，如是故有软结罗兰丢转国土，鱼鸟龟蛇其类充塞。由因世界杂染轮回欲颠倒故，和合之成八万四千横竖乱想，如是故有胎恶蒲坛流转国土，人畜龙仙其类充塞。又因世界执着轮回去颠倒故，和合暖成八万四千翻覆乱想，如是故有失相必失流转国土，寒蠢蠕动其类充塞。有因世界变异轮回假颠倒故，和合处成八万四千心故乱想，如是故有化相劫难流转国土，转退飞行其类充塞。有因世界流爱轮回障颠倒故，和合铸成八万四千金腰乱想，如是故有色相劫难流转国土，修旧精明其类充塞。有因世界消散轮回或颠倒故，和合暗沉八万四千阴影乱想，如是故有无色劫难流转国土，空散消沉其类充塞。又因世界往向轮回引颠倒故，和合一尘八万四千前劫乱想，如是故有想象劫难流转国土，神鬼精灵其类充塞。有因世界愚钝轮回痴颠倒故，和合完成八万四千枯槁乱想，如是故有无想劫难流转国土，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其类充塞。有因世界相待轮回为颠倒故，和合染尘八万四千阴影乱想，如是故有非有色相橙色劫难流转国土，诸水母无本以沙为木其类充塞。有因世界相应轮回性颠倒故，和合骤成八万四千呼召乱想，由是故有非无色相无色劫难流转国土，咒主衍生其类充塞。有因世界何望轮回往颠倒故， 和合一成八万四千，回护乱想，如是故有，非有想象。称相劫难，流转国土，彼仆如等，一直向成，其类聪色。又因世界怨害轮回，杀颠倒故，和合怪成八万四千，十父母想，如是故有，非无想象。无想劫难，流转国土，如土消等，破块为儿，击破尽鸟，以毒树果报为其子。子曾父母皆招其实，其类聪色。是名众生十二种类，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两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七。楞严经赞：坚持境界，建立坛场，顶光神咒大敷扬，修道是功忙，丁力持王更演后加章。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请接续看卷八。